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8章，第二场战争开始了，第149集。 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回来了。在星期五晚上的一次简要声明中，魔法部部长康奈利·福吉确认，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已经返回这个国家，并再次展开活动。 我必须十分遗憾地证实，那个自称为魔王的巫师，你们知道我指的是谁，已经获得新生，回到我们中间。 福奇说，他面对记者时显得疲惫而不安。 我们怀着几乎同样遗憾的心情报告，阿兹卡班摄魂怪发生了集体暴动，他们已经表示不愿意继续受雇于魔法部。我们相信摄魂怪目前正在为那个所谓的魔王效力。我们强烈呼吁魔法界人士保持警惕，魔法部正在出版家庭和个人基本防御指南，将在下个月之内免费发送到所有巫师家庭。 部长的声明引起了魔法界的烦恼和恐慌，他们就在上个星期三还得到魔法部的保证说， 那些持续流传的神秘人又在我们中间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导致魔法部转变观念的事件细节尚不清楚，但人们相信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及其一伙精选的名为食死徒的随从于星期四晚闯入了魔法部总部。我们尚未得到阿布斯·邓布利多对此事的评论，他是恢复原职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恢复原职的国际巫师联合会委员和恢复原职的威森加摩首席魔法师。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坚持认为神秘人并不像人们普遍希望和相信的那样已经死去，而是又在招募随从，准备再次篡夺权势。与此同时，那个大难不死的男孩， 提到你了哈利，我就知道他们总会把你扯进去的。 赫敏从报纸上方看着哈利说，他们是在校医院的病房里，哈利坐在罗恩的床尾，两人都在听赫敏念星期天预言家报的头版。金妮的脚脖子很快就被庞弗雷女士治愈了，此刻蜷缩在赫敏的床角，纳威的鼻子也恢复了正常的形状和大小，他坐在两张床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卢娜正巧过来探望，手里抓着最新一期的唱唱反调，正在颠倒着看，似乎根本没有听赫敏在说什么。 不过他又变成大难不死的男孩了是吗？ 卢恩不高兴地说， 不再是个受骗上当的表现狂了。 他从床头柜上那一大堆东西里抓了一把巧克力蛙，扔了几块给哈利、金妮和纳威，然后用牙齿撕开自己那块的包装纸。他的两个前臂上仍有深深的勒痕，那是被大脑的触须缠绕时留下的。据庞弗雷女士说，思想留下的伤痕可能比其他任何东西留下的都深。不过他已经开始给罗恩大量使用乌布利博士的忘忧膏，伤情似乎有所改善。 没错，他们现在对你赞赏有加呢哈利。 赫敏快速浏览着那篇文章说， 一个孤独的声音说出了真相，被认为精神错乱，但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被迫忍受嘲笑和诽谤。 赫敏皱起了眉头。 我发现他们没有提到一个事实，当时正是他们在预言家日报上大肆嘲笑和诽谤。 他微微哆嗦了一下，用手按住了肋骨。多洛霍夫用在他身上的那个咒语，虽然因不能大声念出而减轻了力量，但是照庞弗雷女士的说法仍然 非常厉害。 赫敏每天都要服用十种不同的药剂，身体恢复得很快，但她已经对病房生活感到厌烦了。 神秘人篡夺权势的最新尝试，见第二版至第四版。魔法部本来应该告诉我们什么，见第五版。为什么没有人听阿布斯·邓布利多说话，见第六版至第八版。独家采访哈利波特，见第九版。 赫敏说着把报纸折起来扔到一边， 这肯定够他们写的了。对哈利的那次采访并不是独家的，就是几个月前登在唱唱反调上的那篇， 爸爸把它卖给他们了。 卢娜含混地说，把唱唱反调又翻了一页。 他卖出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这样今年夏天我们就能到瑞典探险，看能不能抓住一头弯角憨兽。 赫敏似乎在内心斗争了一会儿，然后说， 听起来真棒。 金妮跟哈利对了对眼神，又笑着把目光挪开了。 好吧， 赫敏说，把身子坐得更直一些，又痛得咧了咧嘴。 学校里怎么样？还好，弗里维清除了弗雷德和乔治留下的沼泽， 金妮说， 大概三秒钟就搞定了，但他在窗户底下还留了一小片，用绳子圈了起来。为什么？ 赫敏惊讶地说， 哦，他只说这是一个特别精彩的魔法。 金妮耸了耸肩膀说， 我认为他是为了纪念弗雷德和乔治。 罗恩含着满嘴的巧克力说， 你们知道吗，这些都是他们寄给我的。 他指着身边堆得如小山一般的巧克力蛙对哈利说， 他们的消化垫肯定办得不错，是不是？ 赫敏显得不以为然，他问， 那么现在邓布利多回来了，所有的麻烦都结束了吧？ 是啊， 纳威说，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猜费尔奇肯定很高兴吧？ 罗恩问道，一边把一张印着邓布利多的巧克力蛙画片靠在他的水罐上。 才不是呢， 金妮说， 实际上他特别特别难过。 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 他不住地说，乌姆里奇是霍格沃茨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事件。 六个人扭头望去，乌姆里奇教授正躺在他们对面的床上，两眼呆呆地凝视天花板。邓布利多独自闯进近邻，把他从马人那里救了出来，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几乎毫发无损地把乌姆里奇带出树丛，乌姆里奇也绝不肯说。据他们所知，自从他回到城堡之后还没有说过一句话，而且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哪儿不对劲儿。他一贯整整齐齐的灰褐色头发十分蓬乱，里面还留着树叶和断枝，但除此之外他似乎并没有受伤。 庞弗雷女士说他只是受了惊吓， 赫敏低声说， 恐怕是在生气吧， 金妮说， 是啊，只要你发出这种声音他就会显示出生命迹象。 罗恩说着用舌头发出嘚嘚的马蹄声。乌姆里奇一下子坐了起来，惊慌地东张西望。 有什么不对吗，教授？ 庞弗雷女士从她办公室的门边探头问道。 没有。 乌姆里奇说着又倒回到枕头上。 没有，我肯定是在做梦。 赫敏和金妮用被子堵住了自己的笑声。